乐无伤也，是乃人术也，见牛外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 嗯，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嗯， 曾子曰， 等您站着吧，再约约不出好的来了， 天天都这么这么吃，一天三顿饭、啊、 一天三顿饭， 过年过节还多给。 你愿过节吗？ 愿意啊。 愿过年吗？ 愿意啊。 没有钱的人过节过年怎么办？ 怎么办？ 给他东西 哦， 拿走家吃去。 哦，平常吃这个， 哎， 节节还有特别多的、 对， 嗯，哎呀，这三节， 三大节 就五节， 五节粽子，吃粽子 哦， 每人五十， 五十个， 一人五十，不论大小孩，人头份，每人领一份，一人五十粽子，拿走、吃去，走。 嗯，一两俩的吧， 一两俩呀，一两俩，马去。马家种的一两俩呢？ 啊，一两一个。 谁理你？ 啊？那多大？ 每一个种子里三十枣。 啊，一个种子三十枣？ 哎，我看着到。 哎呀， 定做。 加上你这玩意 儿。哎，不许少一个枣，每一个种子里必须三十枣。 好嘛，还得什么？ 一人五十。 啊，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带桑葚，五十八大杏。二是黄白柱，二是佛粽子，一篓香芹，一篓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菖蒲，两把盖子，两株沙，两雄黄，三张神符，两针乌龙牌，十块五的饽饽，三罐葫芦，外有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黄花鱼，臭了还管坏。 嘿，多周到！哎呀， 不论大小孩，每人一份啊。 哎， 善， 这是五月节 啊。 那么到了八月节， 八月节，八月节，月饼， 月饼，对对， 每人给俩团圆饼 啊， 小月饼。 二两一个， 二两一个，六斤一个， 啊， 六斤， 六斤一个， 六斤一个，到我们家的是小的， 那哪有、啊？ 马家月饼三十多斤， 啊， 这大个， 那么大， 哎，肉厚， 哇， 肥馅 啊， 白白肉，拿榔头，榔头砸， 啊， 打，打，打，哦、砸，砸碎了， 砸碎了， 哎， 砸碎了上笼屉蒸， 嗯， 是吧？ 嗯， 这豆饼这是。豆饼， 我说豆饼了，我说豆饼了 啊！那您这 豆饼那么大个儿的月饼， 有那么大个儿？ 定做， 哎呦， 定做的 啊！ 这马家月十遍的，你尝这馅儿、 啊啊啊， 你看你尝尝。 不对不对，十锦 啊， 十锦馅儿还有十遍的。 你吃你们家你们家那个十锦馅儿，马家 马家跟你一样吗？十遍， 你那叫十锦的，这马家这叫十遍的。这月饼 怎么个十变 变的得心应手 啊， 你想吃什么就怕你不说话 啊， 你说你说就变，可这大月饼哎多好啊， 啊 是不是白糖馅儿，白 白 哎白糖馅儿啊， 嘿 真好吃，吃两口腻了，嘿枣泥就好了，再掰白糖传媒满遍枣泥， 嘿 哎 这好啊， 枣泥好吃啊，啊哎呀南方南方野子馅儿， 哎 咱这边还吃不着，再掰 哎 野子馅儿，你说就变。 呵， 你信？你不信？信不信？不信我骂街了啊！ 哎哎，信，信，我信。哎， 这什么月饼？ 十变的。 谁家？ 谁家有啊？ 啊， 马家有啊。 马，你怎么？你马，你怎么知道的？ 这不，你刚教过我的吗？ 对对，十变的。 哎， 月饼 啊。 每人给俩大个的十遍月饼， 还得什么？ 还得十字来红，十字来白，混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堂，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十斤的十沙果，十白梨，百子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台月姑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我有八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传奇， 活 的，活的， 啊、 哎呀，太肥了， 牛皮呢？这螃蟹悬了八斤半， 哎，定做的 啊啊！螃蟹 不定做的，定捞的， 哪儿捞去？ 就我们河里，蛤苗子跟骆驼一样。 哎，对对对，有，您那河沟里。 哎，八月节吃这个。 哎，这是八月节。 哎， 这就到年了。 年下腊八，腊八粥。 啊，腊八粥。 长官祭灶。 嚯， 腊月二三 啊， 全有， 全有。 哎。 那腊八给什么？ 腊月初三全领走 啊！ 年祭灶的全领走，年喜忙不过来。 是啊， 腊八粥、年祭灶都给。 都给什么呀？ 熬粥嘛，腊八粥嘛。 哦， 米粒儿啊。 啊， 拿，每人一份。 呵， 每人给一斤江米。 啊，